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6集。假山背后，林妙妙看准时机，把绳子塞给了旁边的人。给，你来拉。木生骤然被塞了根绳子头，回头看去，旁边的女孩子扒在石洞的缝隙前，像是兴奋地竖起一双耳朵的兔子。她的睫毛颤了颤，居然有些紧张起来。 我拉？ 是呀，你拉。 林妙妙拉着她的衣服，将她扯到了自己身边，低声玩笑。 看准了拉，拉不住可不行啊。 话音未落，他的手猛地一收，钻进了阴影里面的喜鹊刚叼起第二口谷子，惊恐地发现头顶上扣下来一个庞然大物。 哎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 林妙妙连蹦带跳，抓着他的手腕，兴奋地拉着他往出跑，敏捷地蹲在了倒扣的竹筛边上，毫不在意裙摆沾上了湿漉漉的水渍，将那竹筛小心翼翼地掀开一个边儿。小鸟看到了光明，猛地往出钻，慌乱地拍打着翅膀，从它伸出的手背上踩了过去，眼看就要挣脱。妙妙瞪大眼睛， 哎！ 木生眼疾手快，双手一拢，在空中一把将它拢在掌心，感觉到手里的活物在扇动着翅膀挣扎。捏断过无数颈椎骨的手，不沾血地轻轻包裹住一只活蹦乱跳的鸟，鸟的翅膀尖儿扫在他手心上，野性的，带着雨雪的诗意。他骤然觉得时空倒转，好像是多年前的那个小孩，终于把生机勃勃、纯粹美好的世界轻轻拢在了手心。那挣扎的触感，就是一潭死水中开始慢慢跳动起来的心脏，砰砰砰砰，雀跃而鲜活。他的黑眸闪动，望着女孩娇嫩的脸，许久才启唇： 抓住了。 生生乖，喝水。 木生回过头，一言不发地看着林妙妙拎着笼子，拿着根细长的狗尾巴草，专心致志地逗鸟。他出神地看着她，听着她脆生生地喊生生，脸上的表情复杂，分不清是愉悦还是妒忌。笼子里的鸟耷拉着脑袋，就着它的指点喝水，似乎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自己被豢养起来的事实。这鸟进了门，林妙妙就说要给它取个名字，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，点点笼子，非常高兴地说： 嗯，就叫生生吧。 木生骤然正在原地，诧异地盯着笼子里的鸟。 不，为什么叫生？ 他停滞了一下，竟然吐不出来那两个叠字。睫毛动了一下，脸上泛起了一层不自然的薄红。林妙妙偏过脸看他，故意看了许久，杏子眼里闪着光，似乎在无声地憋着笑，脸上还是一本正经的模样。 因为是你抓的呀，而且他总是出声吵得很。 木生无言以对，只得接受，并且非常不高兴地发觉，林妙妙有了鸟之后，整个人的热情都倾注在她身上了，属于自己的那份也被分出去了不少。他的目光落在那只踱来踱去的鸟身上，含了一丝冷淡的敌意，出口的却仍是平静的话： 要养到什么时候啊？ 开春吧。 林妙妙兴致勃勃地看着他，随口道： 等天气暖了就放他自由。 哦。 他微微舒了一口气，看鸟的目光也柔和了不少。冬天的第一场雪未及盖满枝头就停了，雪化之后气温一日赛一日的低，连遮蔽无方阵的大雾都带着深入骨髓的寒气，一出房门，冷气就往人脖梗里钻。大家没有钥匙，就躲在宅子里不出门， 日子过得格外惫懒。事实上，这应该是林妙妙加入主角团以来过得最闲的一段日子了。他们无法主动出击，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守株待兔，就像石娘子提示的那样，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大妖最终回归无方镇，等着他打上门来。等待的过程就有些无所事事了，林妙妙甚至有一种退休养老的感觉。原著里写柳福一和慕瑶最终携手归隐，生了两儿一女，大概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吧。入了冬之后，小动物都爱冬眠，林妙妙也越发困倦，可是黑莲花似乎完全不受干扰，总是在她昏昏欲睡的时候把她弄醒。清晨，天刚泛出鱼肚白，窗子上结着冷霜，恰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。屋子里有股清冽的白梅冷香，帐子里面的香味尤甚，是木生衣服上的味道。林妙妙裹得紧紧的被子被掀开，裸露在外的手臂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她打了个哆嗦，反手捡起被子想盖上，她便附了上来。 冷。 妙妙望着她的脸，声音里还带着没睡醒的娇态。嗯。她捏着她的腰，吻着她娇嫩的脖梗，吻得像混杂着冰茶的绵软沙冰，间杂着啃咬，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留下痕迹，眼角泛着克制的红。 马上就不冷了。 那语气很软，简直是信誓旦旦的哄骗。林妙妙想要翻身将他甩下去，没能成功，一番挣扎，他倒是真的出了一后背的汗，脖子上的血管突突跳动，在他的尖牙利齿触碰之下，像是踩着刀刃上享受快乐。妙妙本能地向后缩。 你是小狗吗？ 轻轻推开他的脸，飞快地拉上了领子，笑着瞅他。 还咬人？ 这时挂起来的鸟笼左右摇晃，他错愕地一望，鸟儿在里面扑棱着翅膀上蹿下跳，羽毛都掉了几根。他一怔，没忍住，一下子笑出声，笑得身子都颤了。 你看见没？生生都笑你了。快起来。 木生抓着他不放，顺手在帐子上弯垂的珠串上一捋，拽了一颗珠子下来，脸都不抬，嗖地弹了过去。吧嗒一声，随即鸟儿发出了一声粗嘎的尖叫，嘎的一下就没声了。林妙妙吓了一跳，伸着脖子仔细一看，那珠子只是撞在笼子底下又弹了出去，距离生生只有一指宽的距离。鸟儿缩在角落里，将头藏进了翅膀，瑟瑟发抖，滚成了一个毛球。妙妙不知该不该笑。 你打他干嘛呀？ 旋即脸被他强行搬了回来，正对他漆黑的眸。他的睫毛半合，语气微凉。你看他干嘛？他的手指熟练地解开他的领子，俯身下去，听着女孩的哼唧声，亲吻她的耳垂，又像是在轻轻地撒娇。 别看他，看着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